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静，考古编辑，患免疫系统疾病30年，在治病过程中成立了病友会，无偿帮助同病相怜的人。同时他开始旅行，登山，跑马拉松，做一切真心喜欢的事儿，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光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静。张静今年60岁，来电台的那一天正是隆冬，她穿着薄羽绒服和一条布裙子，竟然光着腿，连丝袜都没穿。她很瘦，却是长跑运动员那种紧致的瘦，完全看不出患病30年。 张静老师，我看到你第一眼我挺诧异的，哎呀，我看着你我会冷，您穿一裙子光着腿儿。 其实我在膝盖部位这个地方里头是有一个打底裤的，所以我呢关键部位是有保护，像脚踝。 咱是为了好看吗还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从去年11月份，我有一个裙叫受冷裙，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跟我们脸上的皮肤是一样的，实际上是能够承受那个冷的。 我这个还是我们穿惯了裤子和袜子， 对，我们其实还是可以适应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去过日本，也在冬天穿过裙子，我的孩子也在冬天穿过短裤，所以我知道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 受冷裙，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裙？为什么要刻意的忍受寒冷？ 其实我们人体是有抗寒能力的，只不过是我们一直习惯多穿过多保护，就像孩子一样，孩子其实完全凭他本身的能力和他本身的那种善良，其实能够承受很多事情，能够做好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过多的保护，孩子慢慢就习惯了被保护被帮助，身体也是一样。我后面可能也会跟你讲到，我一路从30岁到60岁，是在不断的寻找，我们究竟人体怎么能够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健康方式，找到自己最自然的状态，然后能够让我们本身具有更好的能力，这是我的一个理念，所以我发现了这样的群或者这样的人在尝试的话，我也会自己去尝试。 您刚才提到了这几十年您一直在寻找，就是人怎么样是最自然的一种健康方式，是跟您的疾病有关吗？ 应该是吧。我在30岁的时候最开始得这个病，也是在寻找治疗。 这是一种什么病？ 免疫性疾病，叫全身性或者叫系统性红斑狼疮。 哦，我听说过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种病。 对，其实在我当时得病的时候，我们也有认识了一些病友，其中有两个病友我们一起合作的比较多，我们在办协和医院大夫给我们做讲座的病友会的时候，他们俩是主要的能够和医生沟通的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学医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都不在了。 生病之前你是一个什么状况？好像是30岁那一年，你之前是做考古工作的，去日本留学。 对对对， 就应该是辞职了吧？ 也不是，就是叫停职， 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对。 当年是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我毕业已经就是87年毕业已经五年了， 嗯， 然后从此胜任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责任编辑。 您学的就是考古吗？ 对，学的是考古。 哦，这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呀。 嗯，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从文革走出以后，大家希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纯文史的那些东西觉得不落地吧。 嗯 啊，考古呢它毕竟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研究。 嗯， 所以呢还有一个主要是我听我们朋友的妈妈说，就是他们那儿的女大学生经常要去工地。去很多地方，哎，我觉得这个 这好 好，对。 但是那个工地一般都是那种就挺荒蛮的地方啊。 但是因为我可能就是生性喜欢这些东西，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曾经利用从武汉到东北去看姥姥姥爷的时候，沿途都会下车，都会去不同的城市去转一 走一走。 对，就是喜欢这样有不同的地方可以去转转看看。 一听这专业不错，可以到处去现场哈。 对， 您是等于恢复高考以后的 第一批。对， 七七届的、那会儿能考上大学特别不容易。 是，虽然成绩也不怎么好，考完试还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一边在地里干农活，一边就在想，这么大年纪了，那时候24岁，这么大年纪了还有机会再去像小学生一样坐着课堂读书，不可以想象，挺憧憬那样的。 您那会儿是在哪儿插队吗？ 对，在插队，在农村。 后来有机会再上大学就跟做梦似的哈。 对，是学考古，因为本身就和我们过去接触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而且完全不能靠你已有的知识和已有的那些文史的底子去做，因为他讲的各种考古的类型完全是要重新认识和了解的。 不光是知识上，其实后来在考古现场的那些工作是很枯燥而且也挺辛苦的。 我们还好吧，因为我们从农村出来。 对，有之前的那些磨练哈，就会好很多。 然后我们在实习的时候，那个我们大队的就是我们当时的民工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什么大学生啊，因为在张家口嘛，风沙特别大，经常有风沙的时候就是真的吹的满头满脸都是沙子，耳朵眼里都是沙子，头发里，因为在底下嘛，在坑里，所以呢那个灰尘会蓬头垢面的。然后当时民工就说，你们还不如我们大队会计呢，我们大队会计干干净净的坐在房间里算账。 那可不是，那会儿大学生太稀缺了，所以人家觉得不能理解嘛哈。 是， 但是你很喜欢。 对，我经常跟我爱人说，我说其实我们学考古的比学历史的纯研究历史的人幸福。因为他不是单单的面对文献，面对逝去的事情，我们应该是交错在不同的空间里， 就是可以触及的东西，比如在考古现场你能看到曾经埋在地下的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的一些真实可触的东西，跟你看文献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看文献很多具体的事情你要靠想象，而我们在那是直接目睹，所以呢你会直接被那个时候的美好震动。经常我会说，起码我自己不焦虑。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学考古的人吧，他行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他看到了农村，所以他不会太被城市迷惑，他又行走在古代和现在之间，所以呢他知道古代是怎么发展来的，还会怎么继续发展，所以他也不会被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很亮丽的东西迷惑。因为他有看到过那么多过去嘛。还有一个呢，就是也看到了物质和文明，就是文明的传承是一直以来的，然后你就会看到，虽然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但是有多少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文明还承载的东西，所以就会不焦虑。我们曾经在嘎仙洞看到了北魏当时留下来的题字， 刻字， 嗯， 然后呢在那个洞里，同时在地面上你能捡到白色的非常精巧的石器做的箭头， 嗯， 你还能捡到现在的子弹壳， 啊， 所有这些东西都 交错在一起， 对， 在同一个空间， 对，然后呢你会被当时的历史被记载感动， 嗯， 你会很感慨这个大自然滋润了养育了历代的这些先民和现在的人， 就是穿越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的人，他的那个心态会更平和一些， 都没有自己自觉的去要求自己去平和， 但是慢慢的受这些影响， 对，因为你经常会被感动，会被穿越，所以你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很美好。 嗯，看得出来您对考古这个事业真心的热爱。 对，就是你在那个广阔天地之间，在山山水水之间，面对着上代的遗迹，你就是好感慨，就是好像自然而然的喜爱。 张静，考古编辑，患免疫系统疾病30年，在治病过程中成立了病友会，无偿帮助同病相连的人，同时他开始旅行，登山，跑马拉松，做一切真心喜欢的事儿，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光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静。 喜欢考古，然后做着跟考古相关的工作，就突然的要停薪留职，要想出去留学， 因为那个时候我30岁吧， 嗯， 可是我已经从那个时候要一直干到60岁，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呀，大家都是这样的， 那我不可以， 嗯， 所以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出去看看转转， 即便是这么热爱的工作，也不可以吗？ 对，不可以。就像我现在每年都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转转看看， 嗯， 我可能生性就要这样， 要看外面的世界，嗯， 对。 那说回当年30岁的时候停薪留职，去日本去干嘛呢？接着读书。 对，我当时是想，因为我们大学学的外语是日语，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去那个别的语言的地方， 嗯， 然后再加上我工作那么久了，5年， 嗯， 将来以后一直要做30年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工作，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已经胜任了，但是呢我还真的没有看到世界有多大，然后没有看到我想看的一些东西。当时是觉得日本其实是受唐文化影响很大， 对，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究竟我们中国文化在那里留下了什么，我们唐代的那些文化影响到那边以后被他们怎么接受的，所以我希望去看看。 还是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 那当然了，必须的。 去了怎么样啊？ 嗯，感觉很好啊。我是5月底去的，然后在7月的时候我就参加日本的考古发掘， 嗯， 然后和老师和学生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那1个月以后我的口语就过关了 啊。 嗯，我就开始在大学里听一些课，因为我的学籍是在东京大学， 嗯， 啊，东洋史，因为当时考古专业也没有研究中国考古的，应该说我去关注文化交流吧。 嗯，感觉很好。 哦，对呀，啊。 但是生病了。 哦，对。嗯， 其实去了没多久是吗？就生病了。 是，应该是大概几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太劳累。 嗯， 而且觉得身体好吧？ 是不是你做事情特别拼呢？ 嗯，是这样的，当时觉得时间短，只有1年， 嗯， 然后就觉得累一点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因为我是自费，所以我要自己工作去交 学 费。嗯，我也希望呢，那个有更多的时间去上不同的课。 嗯， 就是参加 想干的事儿太多了。 对对对，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还去不同的学校。 嗯 嗯，所以整个有点紧张， 就跟生病 应该是 有 关 系的。 嗯，睡眠不足， 哦， 还有压力大，因为最开始打工的地方，是那个做电动缝纫的地方。 哦， 因为你很年轻，你可能没看过那个时候的电视剧，有个叫阿信。 我看过， 就很像那个阿信小的时候被一个地主家有点虐待的那个感觉。 嗯， 因为他们经常会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啊，嗯，那个时候心情就不会好。 因为你的反差太大了。 嗯嗯， 你在学校里被老师他们 对 特别那个看重， 是个学者， 然后你到这儿来被别人 的 训斥，所以呢，你那个反差很大。 那当时不知道自己那个病很严重是吗？刚开始的话 没有，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偶尔你会发烧一下， 嗯 嗯，然后过两天就好了。 那后来是怎么发现这个病其实是挺难治的呢？ 其实即使我在日本住了两次院、 嗯、 也没有完全确诊，嗯，他还是在怀疑状态，但是他基本上已经可以倾向是这个免疫疾病， 嗯， 所以我第二次住院的时候他就给我用了激素 啊、 嗯、然后就把它控制下来了。 嗯， 嗯， 嗯，我看病倒是一点也没有耽误、 嗯、 因为我发烧的时候有一个认识的教授就跟我说我会带你到非常好的医生那儿去看， 嗯， 然后那个医生呢又非常，他虽然是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但是他非常有经验，他给我做了一些检查以后发现检查和用药都不能确定是他平常见到的病、 哦、 他就怀疑是免疫病、 嗯、 直接就给我建议到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那个专家那儿，而那个专家本身他自己都认识我们中国免疫第一人 哦， 所以呢就很快就直接找到了最好的医生。 嗯， 嗯，就是一点都没耽误。 对， 那你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呢？ 当时也意识不到，因为日语当中它叫胶原病，我们中国人谁都没听说过。 后来是因为要治病回的国吗？ 对，刚回来不到一个月就又住院了， 这回确诊了 在协和医院。对， 嗯， 而且很严重，直接影响到脑子，就已经是叫痛不欲生，因为头疼， 嗯 嗯，而且已经很危险，就是有病危通知书了。最开始还是配合的不太好， 嗯， 因为当时有的人就会说你用的免疫抑制剂 嗯 太伤身体了、 嗯、 能不用就可以不用。后来第四次住院 发现不用不行， 对，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从此就是别人的话都不听， 嗯， 只听大夫的话，然后也就再也没有因为疾病复发住过院了。 哦，那还真不错哈。 对，在那一年之内住了四次院。 嗯，就是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哈，你说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疾病它是一种什么病，它的难治在哪里，它会对人体造成多大的影响。 免疫疾病是这样的，其实我最近一年哈、啊、也继续在我大夫出诊的日子里去当志愿者，只要我在北京每周会去一次。我更吃惊，太多太多的年轻人 就得这个病。 对、 嗯、 不是红斑狼疮、 嗯、 而且是多种，很多很多，什么强直性脊柱炎， 这些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对、 嗯、 特别多， 这是要命的病是吗？ 它也不是直接要命，但是如果你老复发就是会，就像我最开始折腾一样哈、 嗯、 你对它的那个危险想象不到。我大夫跟我说的那些话，比如说你永远是病人，你一辈子要吃药，我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治不好呢，我想办法。我觉得我的运气特别好， 嗯， 就是我在得病的时候，当时还没确诊这个是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医院里他们就有护士跟我说， 嗯， 有老病人，你跟他聊聊。我就知道他们日本有病友会，我就知道他们很多人后来很好。然后我在第一次住院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30年一直的守护者唐福林大夫。这个大夫呢，他在美国知道美国有病友会，所以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就说你建一个中国的病友会。 那会儿中国没有， 没有。然后呢我就在病房里写下了致病友的一封信。 怎么说？ 然后就是说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这些医学知识，然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康复。然后医生呢就让他的夫人给一些病友寄出了这些信。 但是我们约好的那天只有三个人。 是哪年的事儿啊？ 那是88年。然后呢，当时我也是心里挺凉的哈。 是啊， 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中国能接受的人不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大家看病的时候，如果知道谁是以前有病现在不错，都会不停地问 啊。 其实大家是有需求的， 嗯， 但是怎么能够让他得到。还有一个呢，因为我自己有这样几次折腾以后，我就特别迫切想问很多，对吧？因为你当时买不到书，也没有任何资讯，找不到。大夫非常好，他就说可以在协和医院定期的做讲座。所以等我稍微恢复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开始 又张罗这事儿。 对，继续张罗。张罗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就做得很好了。我们曾经出病友的杂志出了21期。我们请大夫做讲座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学医的病友就会根据录音整理。整理完了以后呢，他们写出文字，我们还有的病友就打字，我呢专门去把他们印出来，印出来以后呢就装订，在病会下次讲座的时候就发给大家。同时呢又把外地的病友按地址寄出去，所以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10年吧做了这个工作。 就是即便后来这个病友会不存在了，但是你做志愿者这个事情是一直坚持下来。 每当我特别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告诉大夫我去哪玩了，我又去干什么了。大夫经常跟我说你写书，写书太难了但是呢我愿意跟别人聊，愿意跟别人说，就是有针对性的谈话我愿意。所以呢我就在2003年吧，我就印了我自己那个名片。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是得天独厚，特别幸运，得到了特别好的治疗，然后又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善待。其实有很多人比我很不幸，从我单位来说没有任何人歧视我，我从来不用回避我的疾病，然后我的家人对我从来都是支持，我做什么事情，包括我做病友会，甚至有的病友都会找到我家去，甚至有的病友认为我们服务不好，批评我，然后我爱人都会很生气，他也是病人， 还有这样的。 对， 我看你这个名片上写的是，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 SLE， 就是。 疾病的缩写， 疾病的缩写哈。如果你想拥有健康和快乐，如果你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让我来帮助你。然后这个卡片的背面还写着1988年住院四次，2006年 停用 激素。 嗯， 然后您的名字底下是您的手机号。 对， 这就意味着人家随时能找您。 对，我愿意这样。 愿意吗？不会觉得被打扰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他真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你能给到他想要的，这个是最好的。 患病30年，张静的基本康复已经算是一个奇迹，而他还创造了更多的奇迹，比如说徒步登高山、光脚跑马拉松等等。这里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静。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